大家好，我是毓敏，一息尚存，继续发声。 My Radio 要不要运作下去，要靠大家支持。毓敏在这里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付费支持我们的节目，第二，请订阅 YouTube 频道。我们现在 YouTube 频道的订户有269,000多人，希望能够增加到这个月可以去到300,000，要靠大家支持，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看到我们的节目，令到 My Radio 可以源歌不绝。 大家可以经 PayPal、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的月费计划。 咦，为什么我成日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Radio 的直播节目的？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Radio 的频道了。 当然啦，订阅完 My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你还需要按旁边的钟仔，再选择全部，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的节目，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这样就一定不会错过 MyRadio 在 YouTube 频道的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澳洲龙虾危害国家安全，需远必诛。2021年10月22日，癫狗编辑室，黄毓民。新任海关关长何佩珊翻工第一日，即刻宣示爱党爱国情怀。他说会大力打击澳洲龙虾走私活动。这些咁嘅走私活动就是会破坏咗国家对澳洲实施嘅贸易限制。所以呢，打击呢啲咁嘅走私龙虾活动就係维护国家安全一个好重要嘅工作嚟嘅，所以我哋咪要好积极去做囉。由于中国禁止澳洲龙虾入口，走私澳洲龙虾进入中国大陆有利可图，私嚣趋之若鹜，乃属市场导向。呢个係常识，而香港海关掌握到这种趋势，加强打击相关的走私活动，亦都是执法机关必须要做的工作。但是扯到去国家安全，就认真是匪夷所思。原来澳洲龙虾是可以破坏国家安全的外国势力，走私澳洲龙虾就即是勾结外国势力。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香港海关必须全力打击这种触犯港区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海关一遮，胸怀大志，澳洲龙虾危害国家安全，须远必诛。海关执法的逻辑真是令人茅塞顿开。更加令人眼前一亮的是，而家啲高官可以是狗到咁彻底。香港首位女性海关关长何佩珊又表示，海关未来将致力维护国家安全及防范恐怖主义。佢话海关是边境口岸的第一道防线，可以切断破坏国家安全及本土恐怖主义经外国途径获取物资及装备的重要关卡。哇，在他领导之下，海关这么犀利，可以切断破坏国家安全及本土恐怖主义经外国途径获取物资及装备。何佩珊直情应该可以做第二位女特首啦。何佩珊的老公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这条契弟做入境事务处处长的时候，已经在办公室放了一张杂种玉照，早晚供奉，充分突显香港醒目仔投机本色。曾何夫妇二人都是港英时代入职的公务员，即使97年主权移交后， 一样要遵守行政中立的公务员守则。但是时移世易，而家成为主要官员，梗系要奋身效忠北京独裁政权啦。屁股决定脑袋，呢一对主要官员夫妻档，自不然就成为共匪在香港实行暴政的工具，即是由原本克尽竭职的公务员摇身一变做了人民公敌。而家香港啲所谓主要官员个个零左勿右，都系因为服膺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嘅中国官场哲学啫。贼婆为咗继续得到习总嘅眷爱同埋鞭策，希望可以连任特首。既然扑街唔好咁快死，几歹都要更加扑心扑命，贯彻執行党国体制极权统治的暴政，剥夺香港人的自由，牺牲香港人的利益。至于等而下之的，好像大太监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史上最废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知法犯法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加上一样咁 PK 嘅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呢两年来个个都系为共匪治港而无恶不作。香港全面赤化，有奶便是粮，官场绝涌骰子，争先恐后，政客人人忙不迭向共匪表忠。港英时代建立嘅廉能政治荡然无存，礼崩乐坏。至于那些看风使礼的政客，什么都有，就是无耻，为暴政涂脂抹粉，不落人后，充分突显人性最恶劣的一面。一个原本多元开放文明的香港，现在就是满城尽是人不似人，鬼不似鬼。极权政治固然可恨，但中国人的奴性更加可憎。多谢各位收听、收看和分享本节目，请付费支持《癫狗日报》，多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毓民，一息尚存，继续发声。My Radio 要不要运作下去，要靠大家支持。毓民在这里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付费支持我们的节目。第二，请订阅 YouTube 频道。我们现在 YouTube 频道的订户有269,000多人，希望能够增加到这个月可以去到300,000，要靠大家的支持，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看到我们的节目，令到 My Radio 可以源歌不绝。 大家可以经 PayPal、PayMe、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在此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